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 向2018年的7月26号说一声再见，走好。我们欢迎7月27号的到来。7月27号这天已经走了快22个小时了，已经过了22点了，22点02分33秒。欢迎你来到10点大陆机。今天是周五，对吧？首先，提前祝你周末愉快。你可以放松的看节目、听节目，明天不用担心早起刷卡、打卡及上班的车被堵在路上。我是周准，欢迎你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10点打路机，一个有爱的深夜电台音乐陪伴节目。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呢叫做准时打路机，跟我们的节目呢只差两个字，希望你关注，把它告诉你身边更多的朋友。我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经常听到和看到一些留言和话语语音留言，他们都在问一个很就是都会有问的，就他们都会说，周主任，你能告诉我爱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呢？爱它代表了太深刻的情感，一句两句话是完全说不清楚的。既然有这么多的人想知道爱是什么，我先有必要告诉你，你懂得爱的方式吗？你只有懂得了爱的方式，你才能够好好的去爱，发现爱，享受爱，接受爱的离开，变平淡，重新再爱的勇气和力量，对吧？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以爱的方式打开这样一个话题。我今天准备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算是一篇深度好文。这篇文章来自于这本书，叫做《爱能够创造奇迹》，我一会儿读给你听。想听的朋友要好好听听这篇文章里所说的内容。也欢迎正在花椒平台进入10点答录机的朋友，在周末这么多彩多姿的直播间当中，你选择了10点答录机，为你点赞。我们欢迎刚刚进场的六六哥，还有木兰花、夜空、小明仔，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子宇、逍遥天蝎，是经常来看我的朋友，空人空心，还有这个也是经常来我朋友圈的朋友，叫 Andy， 不 懂不懂 Think 我也记得你 Think 欢迎。还有谁呢，挺多的啊，寻情流水当当当然文涛萌萌朵亲友所属，欢迎所有进场的朋友。当然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今天晚上我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陪你过周末的晚上，你开心吗？我很开心。在播放歌曲打开话题之前，我想给你读一读这本书最后面的一段话。爱是什么呢？爱是不责难，不批评，不评判，不成年的一段话。爱是什么呢？爱是不责难，不批评，不评判，不惩罚，不摒弃，不排斥。是不是你可以想到所有的内容跟这些词关联起来？所有对心灵和谐具有破坏性的习惯，比如说我们试图控制别人，对别人发号施令，试图让人凡事遵循我们的方法，不停地用不要、不准、必须，试图迫使我们的伴侣、同事、雇员按我们的想法做事，驳斥、责骂、强求一致等等，他们只会消耗你的精力，毁坏你的性情，让所有接触你的人和事与你对立。如果我们采用爱的方式，则一切截然相反。爱呢，不是通过不停的提醒和挑剔设法让人改正缺陷，改变不尽如人意之处。爱呢，只是抵消了他们。爱驱逐了人性当中的缺陷和劣质，就像百叶窗开启的瞬间，阳光把黑暗逐出房间。很有道理啊。江南静儿你来了，欢迎你。我还记得你经常在你的朋友圈分享十点打路机的直播间，谢谢谢谢。第一首歌，我们今天是周末的夜晚，我们可以舒服一点，开心一点，你可以坐在沙发里，坐在你的最舒服的环境当中，吹着空调，吃着你的零食，然后趴着躺着侧着仰着都可以。第一首歌有请陈坤。你对陈坤的印象是什么呢？忧郁啊，帅气。其实陈坤也是一个歌手，他也出了几张专辑，这首歌是我喜欢陈坤歌曲当中不错的几首之一，比如说月半弯呢，这首歌我要推荐给你，逆行列车。现在我们的动车已经每小时300多公里了，你还有过坐绿皮车的经历吗？我坐过，时速很慢，没有空调，列车一站一站往前行。如果你闭上眼睛想象它正在逆行行驶，那一幕一幕的发生或许会避免掉，或许我们开始另外一段人生，是吧？ 所有的乘客火车开动了，欢迎你乘坐逆行的列车，前方的路程会发生什么，你没有选择也没有活着，前方会有着相反的规则，做的一切会变成了对的，到底该怎样怎么样取舍，怎么分对错，怎么样闪躲，你得到过什么，到底值不值得，失去后总是问为什么，我用不可来占卜，如何能够摆脱这苦。

刚刚的一首歌来自于陈坤，我们都叫做坤儿啊，陈坤坤儿的《逆行列车》。这首歌曲呢，很多年过去了，但你现在听上来看呢，还是很好听的歌曲。我也曾经在 KTV 唱过这首歌曲，啊，那么多年了。我记得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还住在公主坟六里桥北里那块儿，八一电影制片厂附近。时间一晃啊，十年过去了，咻。列车可以逆行吗？不，不可以逆行。你在路上开车也不可以逆行，为什么？因为会罚你。情感可以逆行吗？我觉得可以。思绪可以吗？当然可以。倒带人生都是可以的，你慢慢的倒一倒，倒回去看看你走的那些路，你有没有后悔你选择走的这些路？如果你没有后悔的话，我们就不逆行。 Go ahead，一路勇往直前。如果一个人坚定了一个目标，勇往直前的话，全世界都会给你让路的，相信这一点。欢迎你现在正在收听十点打路机，刚刚进场的朋友，在花椒平台的部分我要点点名，有蓝海若人、喝山就喝山泉王、心灵波、天生我才没有、泰安萌萌，还有Dr. Andy、 彭先生啊、光影小鱼儿，九下忧伤，谢谢你们。还有麦兜啊，我们说说爱的方式啊，以爱的方式相处。其实这本书最后几句话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哈。比如说我们生命当中有这种人，我们不应该叫做垃圾人，就是脾气比较暴虐的人。这些人呢分两种，一种是真的是脾气也暴，内心也暴，也不善良，就是整天戴一副官司。如果你在看直播的话，我模仿一下他的脸啊，是这样的，天天皱着眉头，川字眉挂在这个两个眉宇之间，整个人显得很紧张，不放松。那他一不放松，他一紧张，带给别人的感觉也是很紧张。这种人一旦当了 leader， 当了领导，有了话语权之后，你整个团队的气氛都很紧张，对不对？还有一种呢是口直心快的人，玻璃嘴豆腐心啊，这个哒哒哒哒哒说完痛快了，然后就忘了这事儿了。生活有这样的人啊，所以说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不要用爱的方式，以爱的名义去命令某人。你要做到我喜欢的样子，你这样做我们的爱才会长久，你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样，我认为怎么怎么样。你千万杜绝这种聊天的方式，很恶劣的。当然爱呢都是慢慢学会的，慢慢变成熟的。我希望有一个人跟你一起慢慢的变成熟。也许一开始两个人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觉得这事儿对，你咋子知道是对咯。慢慢成为，哎，那个我选了一个这个，你看你喜欢吗？要不咱们买这个啊，商量着来，一定会好很多，对不对？ think 你光哈哈，你光哈哈是什么意思？你扔个豆给我，或者点个赞给我，哈哈，谢谢 think 啊，谢谢 Annie 啊，关注了你，终于关注了我了啊。江南静儿说，欢迎大家来到十点打路机的直播间，有你更精彩耶、谢谢，非常有管理员的气质啊。骑着蚂蚁的虫关注了我，骑着蚂蚁的虫应该是蚜虫，比蚂蚁小的虫子，没错。为什么关注我告诉我。刚一首歌来自于陈坤啊，谢谢 think 送了我一个香吻，这感觉。你们有没有这个就是 big box 的习惯的，嘟嘟嘟嘟那种，其实我会用那个嘴模仿起香槟的这个声音，你们想不想听？想听的话打个一，然后我放首歌，我就模仿起香槟的声音，我们一起喝一杯香槟，好吧？怎么以爱的方式，怎么以爱的方式去好好的生活，是一件生活里的甜品，一剂良药。我们要如果学会的话，掌握这个方法的话，真的是生活会变得特别快乐。谢谢 Think 送我一个新花啊，不 ，sorry 啊，看错了，Think 送了一个香吻，子宇送了一个心花怒放，感谢礼物，也非常开心啊。第二首歌会是哪个歌手当场？听前奏看啊。 记得王蓉这个歌手吗？水煮鱼啊啊啊，叽叽叽叽，他唱过那种歌，但是王蓉也是个非常好听的歌手。这首歌叫做 Every Woman， 普通女孩。 天天点燃了彩虹，没有人注意，只有我自己。虽然你不承认也有过这种感觉，当我再次看到你的脸，你显得疲惫， 来自于王蓉啊 ，Every Woman， 普通女孩。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五洲彤。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 晚上十点， 把灯光调暗一点， 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十点大陆机， 十点大陆机。 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晚上十点，现在是22:24:39，我们的上半段还有5:19，欢迎你光临且欣赏来到 十点答录机，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各位的光临。Think 听得好熟悉的声音，对不对？也是我们的前辈啊。刚刚进场的十点答录机的朋友都有谁呢？我点点名，有春哥，是李宇春吗？春哥吗？还有好好好、金强、KTV， 然后酷酷的蓝帅啊，很多朋友，定海神针、国宝六五 ABC， 欢迎你们。刚说学那个用嘴巴学那个开香槟的声音，我不知道会不会演砸呢？演砸是不是也会送礼物？有开香槟的声音吗？有没有？我记得我小20几岁的时候打篮球，就是会在后场，因为后场我是前锋嘛，会要球，要球的时候会吹口哨，这个一吹唰球就扔过来，那个时候多么的好玩，好久没去打球了。人忙的时候啊，就容易忘记一些事情，比如说爱这件事。比如说一个男生费尽心思终于跟这个女生牵手成功了，开一个香槟喝喝酒很开心的事情，终于踏实了，我现在告别单身了，我不是一个人了啊，开始忙，开始证明自己的自我价值，使劲赚钱让这个女生开心。人身体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对不对？他在忙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他小啊，他不成熟，20几岁，血气方刚，想事情很简单，就忽略了对女生的关心。久而久之，女生就老问他：“你嘛呢？忙什么呢？”男孩说：“哎，我好累啊，挂了挂了，我休息一会儿，我一会儿吃我饭，马上还要做表呢，还有那个报很多的工作，我还要出去联系业务，我还要出差，回来给你买包啊，买好吃的。”很多年轻的女性呢，其实。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你想啊，如果你是25岁，他也是20几岁，他需要的是陪伴、依赖那种，这就是很难的一个相处的模式。一个男人该有事业，对不对？当然也有情感的生活，怎么分饰自己的角色和时间给爱和自己呢？这是个很难的问题。好些人因为这个处理不好就没有在一起。当然女生那边也是适当控制自己的依赖性，多学一些东西，比如说你也让自己忙碌起来，但是我只是在自己说我的感受。这个城市当中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恋情发生，当然也有很多恋情不疾而终，原因千奇百怪，但是最终都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少了，聚少离多。想想十几年之前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没有微信，没有智能手机，天天我们可以看到对方，你在哪里我可以定位，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可以察觉到，你的隐私也会窥见到，那些之前没有，为什么他们还能够在一起那么多年没有分开，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爱，因为信任，没有猜疑。再喝一杯。所以说爱的方式呢要与时俱进，对，但是你要往后倒倒倒倒到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倒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的爱是怎么进行的呢？默默的，信任的。没办法，我们的眼前的诱惑太多，你看到的事情千奇百怪，层出不穷，你应接不暇。我们老在问自己 What should we do? What should I do? 我们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还是那句话，爱的方式有千千万，找到你们之间最合适的方式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爱呢，能够这本书写的治愈一切，信吗？我信，有正能量的爱会让你变得容光焕发，比之前更有力量，更厉害，更威猛，更阳光灿烂。好了，上半段先聊到这里，我们进个片花广告之后，不要忘记下半段继续来看我听我的十点答录机。这个节目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的名字叫做呼喊出我的名字吧。一个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See you， 一辈 孩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your better man。一位朋友送我的爱豆小豆豆，还很开心，要叫逛一逛看一看。哎呀，我们今天晚上的十点大陆机有很多的花椒豆，我们可以炒一盘非常棒的夜宵给你们吃。你们喜欢吃什么菜？有，我这里有麻辣香锅，我这里有宫保鸡丁，我这里有水煮牛肉，有胸式炒鸡蛋，排骨土豆，排骨焖豆角，锅贴鱼，炸丸子，炸里脊，好饿。OK， 谢谢你进入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啊！谢谢七七公主小闹闹，只为找你，然后还有人间不值得你第几次来我直播间了？你也不送个礼物给我，点个赞你就走掉，你合适吗？这样你40级的用户啊，宁静与淡泊，夜空守望者啊，华善风少。千叶千叶，欢迎你们。胸式炒鸡蛋是无敌的哈，配上一碗热腾腾的东北五常大米啊，再来点小鸡炖蘑菇。泡芙小姐的绿萝你好，你真是很环保的名字啊。她说听了很久的节目第一次留言，你为什么像很多潜水的朋友一样第一次留言给我，让我才看到你的见字如面的环节。喜欢今晚的话题，爱的方式生活。当然了，以爱的名义和爱的方式生活，我特别选了两个这样的主题来选，最后选择以爱的方式生活，很健康，也很值得来听。欢迎大家进场。OK， 现在我开始跟你们读这篇文章了。也许这个文章有点长，我读一段呢，放一首歌，读一点放一首歌，让你们觉得我是一个心灵读者的感觉，好不好？好的话可以打个一，谢谢。开始喽，准备 ，Are you ready? Focus。一位曾用爱的方式解决了生活难题的人说呀，我发现他很有魔力，他能阻止罪恶、疾病和不幸，他能带来健康和兴旺。我们如果生活在任何一种不和谐的生活当中，只要尝试一下爱的方式，哪怕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也绝对不会再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当中去。在这个世上啊，没有人愿意过原来的那种极度担忧、求全责备、意识他人的生活。即使这样，我们为何不尝试一下呢？ 多年来啊，深受坏脾气、担心、忧虑、憎恨和恶意折磨的你，正过着无异于自虐的生活。我们为何不抛开那一切，转而尝试一下爱的方式呢？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你的家庭生活痛苦不幸，如果你们夫妻不和，时常争吵，如果你体会不到安宁和慰藉，那么请你尝试一下爱的方式。爱会抚平你的皱纹，爱呀，会为你的家注入从未有过的新的活力，爱让你的眼睛发出新的光亮，让你的心里充满新的喜乐和希望。你要记住，爱不会让你失望的。那你是否过着孤独空虚的生活呢？或者对生活已不抱有任何的幻想，你怀疑一切，悲观失望，你过着那种自私贪婪烦躁忧虑的生活，你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嫉妒和各种各样的不和谐。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试试爱的方式呢？除了爱，其他任何的方式都不会带来幸福。自私的方式终会失败，因为它与永恒的原则不相协调。而爱的方式则不同，它与一切真实与美丽的事物和谐一致，它会瓦解你所有的咆哮，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请相信，爱的方式总会成功的。那对那些一直以来在生活痛苦失望的人们，对所有烙印着争吵的伤疤和痕迹的人们，对因原有的生活方式备受打击，从未享受到安宁、和谐和甜蜜的人们，有了一个更好的方式可以解决你所面临的每一次麻烦、每一次痛楚和每一个难题。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爱的方式。有请沙宝亮深情的演唱，多少年的歌曲现在听来依然牵动人心。我想对你说，我还爱着你。 看着深海散发的魔力，我的心停不住想念的雾里，两个人既然不能到终点，不如让遗憾沉淀，任由它不停缠绵。你的消失中让我沉醉，浪花飞溅，打湿妹妹长发，深陷在回忆的沙滩里面，清楚寂寞的海水，爱依然蔓延。我还爱着你，我的身边已经没有。 慰藉他们来怀念当时的自己，借由他们怀念我们当时的人生，当时的经历，有过的欢笑和错误。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啊。 深陷在回忆的沙滩里面，清楚寂寞的海水，爱依然蔓延。爱着你，我的身边。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12:43的34秒钟，这个周五的夜晚还有1小时17分钟就要过去了，28号就要来了。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今天晚上我要跟你读的这些书的文字，来自于一本书，名字叫做《爱能创造奇迹》，继续来跟你分享啊。对那些母亲呢，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由于经常使用责备、唠叨、惩罚、强迫的方法，使他们的身心疲惫，过早的衰老。那些妈妈们，年轻的妈妈们，你们试一下用爱的方式来解决啊！爱的方式能够更快、更好的转变孩子，使孩子成为温顺、礼貌的人，并发掘出他们最好、最高贵的天性。你也会因此吃惊地发现，他们对你有求必应。人都有某种反抗被驱使和被强迫的天性。如果你以前曾经试图强迫你的孩子，那么请你放弃他，尝试新的方法，爱的方式，看他能不能在你的家里创造奇迹，看他能不能使你的家庭机器运转得更顺畅，看他能不能奇妙地消除你的紧张。试验一次爱的方式吧，在强迫中工作，在强迫中顺从，从来不会带来好的结果。我认识一个人，他总想按他的方式来规范所有人和一切事。他想让每个人都听从他的想法，按他的做法方法去做事情。结果他不但把自己搞得很疲惫，也把其他人弄得很紧张。就连他的小孩们也害怕他回家，因为无论他们做什么，在他看来总是错的。因为他的狭隘和霸道，使家里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痛苦万分。在工作上也是如此，什么事都不合他的心意，于是他不断的抱怨、挑剔、唠唠叨叨，让雇员们沮丧。他不知道，其实一点点鼓励和赞扬，就能使雇员们做得比之前更好。雇员们已经对他的苟责习以为常，这样一来只会令他们感到反感和不舒服，对工作的开展起不到任何的效果。所有这些对心灵和谐具有破坏性的习惯，比如说啊，控制别人，对别人发号施令，试图让人凡事遵循我们的方法，不停地用不要、不准、必须监督着孩子，试图迫使我们的伴侣、同事、雇员按我们的想法做事，驳斥、责骂、强求一致，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他们只会消耗你的精力， 毁坏你的性情，让所有接触你的人还有事跟你保持对立，而采用爱的方式就截然相反了。如果你在家里存在不和，你会惊喜地发现爱的方式是如此迅速地驱逐黑暗，放进和谐之光。爱的方式神奇地改变着你的家庭气氛，和谐将取代对抗，迅速为你家里带来新的活力，让同情和关心取代责备和唠叨，你的家庭因此发生转变。其实啊，不时的给予慷慨大度，全心全意毫不吝啬的赞扬，就像给吱吱作响的机器注入润滑油，其作用将是巨大的，对不对？其实这篇文章不管是从家庭、工作、爱人方面各个方面阐述了爱是鼓励，是不责难、不批评、不评判、不惩罚、不摒弃。当然做到这些谈何容易，我们都是性情中人，我们上来那个脾气之后谁都控制不住。但是如果你今天晚上听到这篇文章之后，在自己的知识存库里有一个小小的按钮和档位，一旦要爆发的时候，噗噗噗噗按下去，按下去，别人一定会对你加倍的奉还。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两个爱的人更是，你敬他一寸，他还你一丈。你不信试试看。时间来到22:48，24秒钟，文章大概分享完毕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文章有道理，给我点个赞，打个一，扔个豆给我。如果你觉得有些收获，也是一样的行为。接下来有请竹树文化那个年代当红的两位歌手，可是很遗憾的是，其中一个已经离开了我们。有请陈琳、杨坤。两个人的世界，两个人的世界不大不小，说大大都找不到他，说小好烦的天天见到他。但是处理好两个人的世界，这是一门功课。 两个人的世界，隔着一道不信任的防线，总是怕对方说美丽的谎言，敏感的双眼，小心的刺探，仿佛要把我彻底看穿。 两个人的世界，太多无解和无力的纠缠，总是怕对方对自己冷淡，的解释能不能不要太情感。 你对我不了解，所以感觉爱是那么危险，有时给我温暖，有时让我不安。 现在听陈琳和杨坤的演唱，还真是有浓浓的情谊在里面。两个人的世界需要两个人好好的去研究去学习，就像你们现在相处的两个人的世界一样。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得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变得纷繁多彩，但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坚定和勇气走下去。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来到了22:54:25，我们节目还有5分钟。刚刚进来的一号加飞雪，谢谢你通过 Think 的分享来到直播间。我想告诉你的选择非常的睿智，也非常的谢谢你在周五的夜晚时光当中来到十点大陆街。希望你看完这个节目之后，如果喜欢的话，点个赞，扔个豆，然后呢把它分享到你身边的朋友圈里。时间过得很快啊，最后一首歌呢，我要有请 Mr. Man 满江。满江你会记得他的歌《裙角飞扬》啊等等，那个非常阳光的歌曲，其实现在满江变得很阳刚啊。如果两个人的世界是一片阳光的话，没有阴霾，也不是很现实哈，会有一点小雨小风，才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谢谢你飞雪主播，晚上好。我不是主播，叫我准子吧，我叫周准。你好飞雪。接下来这首歌叫做《阳光下》，是一首节奏还蛮强的歌曲，很好听，前奏达到了43秒。我希望所有听我节目的朋友都从每晚的一些简单的交流当中得到一些人生的启迪和经验，哪怕是一点点啊 little bit 一点点，我都非常的开心。我也真实的感谢所有进场的花椒的所有朋友们，不管是像潜水的朋友一直不说话，还是跟我一直在互动的亲爱的你们，我们都在阳光下，永远面带微笑，永远露出我们或白或黄的牙齿。晚安亲爱的。如果你不快乐，听听满江的歌曲， 来吧唱歌， 一起唱歌。 就算你假装忘了， 就算你假装忘了来十点大陆机， 像没发生过。 不要忘了明天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在这我要告诉你一下，下周一到周四我要出差，但是周一呢甜甜会替我，周二周三我录播给你了，你就听广播就好了。如果想我的话，周五再来看我。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夜歌，五周同行人还等着你呢。 Love is love， 晚安。 有了颜色，世界亮了，不管嘴里唱些什么，已经没有时间挥霍，哪怕还不懂得为何要让自己快乐，这世界才能为你快乐。为什么活着，用什么选择，站在阳光下，就该是温暖。 折磨。